更要发布。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有时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今天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十一特别节目。本次十一特别节目是由京城帮帮团节目组和我们的热心听众共同策划和完成的。那么今天我们将通过我们的歌声、琴声来诉说我们的心声，表达对祖国母亲的祝福。口琴合奏，我爱北京天安门。 在我的记忆里，1965年10月1日，国庆节，我们8名优秀的少先队员去天安门前国庆观礼。那天系着红领巾，手里捧着鲜花，当看到解放军仪仗队英姿飒爽、威武雄壮、迈着整齐的步伐走来时，我肃然起敬。羡慕之情油然而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起时，小小的我心潮澎湃。从小立下了大志向，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时刻准备着为祖国争光。 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此情此景伴随着我一生。听党的话，跟着共产党走，时刻提醒我要做一个正直的人，为祖国争光。 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 革命时代更坚定，哪里有困难哪里有我们，只敢忠心为人民。不怕千难万险，不怕山高海深，高举革命的大旗，举到滚滚永不停，永不停，迎着红太阳一直更坚定，勇敢迈步向前进。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要为真理而斗争，爱憎罪分明，敢于胆如人，奋发图强干革命，坚持社会主义，放进世界革命，高举革命的大旗，举浪滚滚永不停，永不停。我们心连心，我们团结心，胜利迈步向前进。我们心连心，我们团结心，胜利迈步向前进。 一支歌， 一首深情的歌，这是一首难忘的歌，它陪伴着我们走过了蹉跎的青春年华，跨过了崎岖的人生险坡。虽然我们没有经历过战争，也没有经历过生死离别的苦难，但我们是在共和国的一个特殊的时期，开始了我们的人生之路。我们用青春的热血、满腔的热情和对共和国的热爱，投身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高潮当中。在那个火红的年代里，我们走过了人生不平凡的岁月，我们稚嫩的肩膀扛起了建设共和国的重任。回望我们漫长的人生旅途，有苦也有乐，有悲也有喜，那就是我们的故事，我们的付出，我们的欢乐。 一支歌，一支难以忘怀的歌，一支歌，一支难以 吃过苦，虽然有困难，但是我们有坚定的信念，我们有崇高的理想，我们吸吮着共和国母亲的乳汁，我们在那里汲取到的是最甜美的雨露和阳光，我们在祖国母亲的怀抱里成长，那些宝贵的精神食粮陪伴着我们走过了最艰难的岁月，那些谆谆的教诲我们至今铭记不忘，我们记住了保尔·柯察金，我们知道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们用青 一支歌，一支深情的歌，一支波幸福和欢乐是那么多。 又是一年金秋时，在这收获的季节里，我们迎来了祖国的生日。这一天秋高气爽，天格外的蓝，阳光格外的灿烂，在阳光的照耀下，草更绿，花儿更加鲜艳，人们更是格外的欢乐。看着祖国的日新月异的变化，我感到自豪，因为那是我的祖国，是在五星红旗照耀下昂首阔步由弱变强的祖国。记得我小的时候，每一年的这一天清晨，我姥姥会格外的注重穿着，很早就叫我和弟弟起床，带着我和弟弟一起扫干净院子和大门口，然后从柜子里取出用布包着的五星红旗，用手轻轻地扶平，同时嘴里头念叨着还是解放好啊，妇女翻身了，可以出去工作了，你们赶上好时候喽。然后郑重地把五星红旗挂在大门口，这时姥姥会在红旗下站上一会儿，抬头望望天空，又看看红旗，我和弟弟就站在姥姥的身边望着这一切，每一年都是这样，丝毫不变。说到这儿，我仿佛看到在清晨明朗朗的蓝天，白云飘逸，阳光洒在还没有多少行人的胡同里，一座大门口站着一位衣着整齐的小脚老太太，她从民国一路走来，她见证了中国的风风雨雨，她体会着新旧社会的不同。从姥姥望着五星红旗的眼神中，就能看出一位古稀老人对新中国的无比热爱和对五星红旗的眷恋。热爱祖国，热爱五星红旗，就是从那一刻牢牢地扎根于我心中了。是的，妇女解放了，可以出去工作了，这朴素的语言说出了经历过旧时代的妇女的心声，同时也见证了新中国妇女的新生活。想起来，那时候我姥姥的晚年生活是很单调的，听听话匣子，偶尔看一场戏，就算是享受休闲生活了。现在我也进入老年了，但是我们的晚年生活很精彩，那是要多精彩就有多精彩。想学习，社区有各种免费的学习班，可以满足大家的各种求知的愿望。爱唱歌，爱跳舞，对老年人免费的公园里，是老年人欢乐的乐园。国家给老年人发放了老年一卡通，拿着老年一卡通，我们不用花一分钱就可以到处游玩，一张卡带着我们跑遍了京郊大地。去年深秋我去了山里，山里的景色真的是很迷人，漫山遍野的枫叶层林尽染，一片金黄，陡峭的山路两旁，掉光叶子的柿子树上挂满了红红的柿子，映着蓝蓝的天空，那景色真的是让人流连忘返。老年一卡通还可以免费参观各种类型的博物馆，很大程度地满足了人们的各种兴趣与探索。图书馆也是免费的，我在下雨天去图书馆，现代化的图书馆宽敞明亮，在室内舒适的温度里，手捧一本喜欢的书，慢慢地读着，没有打扰，没有喧嚣，这种文化的享受是我们的老一辈想都想不到的，现在我们做到了。我感恩我的祖国，我们赶上了好时代，我们的日子

你是否也渴望助人为乐，变得阳光？让帮助传递 FM 107.3京城帮帮团，帮帮帮帮。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京城帮帮团节目。进入第二时段，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十一特别节目。接下来我们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继续通过他们的原创作品来表达对祖国母亲的祝愿。 国庆节了，祝福我们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社会和谐幸福， 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 人民呢是健健康康， 祝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如芝麻开花节节高。 国庆节到了，我衷心的祝大家节日愉快， 国庆节快乐， 节日快乐， 国庆节快乐， 祝大家节日快乐。 我爱您中国， 祖国万岁， 白 骨 在我的心底里有一首歌，一首旋律动听而激荡发自肺腑的歌，那就是我爱你中国， 我爱你中国， 你是照亮世界东方文明耀眼的灯塔，你是点亮人类智慧之光引燃的星火， 你是我们祖先的祖先繁衍生息的地方，你是我们子孙的子孙赖以生存的福祉， 你在生活中提炼出来的独一无二的方块字，独步天下，你有着人世间最美妙的语言，能够感动平川尽字，独步天下，你有着人世间最美妙的语言，能够感动平川尽岭，湖海江河。你呀，有一个最为响亮的名字，叫中国。 你呀，有一个最为响亮的名字，叫中国。 这首歌，心头总会涌起层层情感的浪波，暖流激荡着胸中的自豪，把那深深的爱，满满的情，都融入到每一个音符，每一个字，洋溢在幸福的脸上，心窝窝。Thank you. 我爱你，中国。你用狂草书写飞的笔墨，挥毫泼洒着一个伟大民族清晰的脉络。你使每一个炎黄儿女的笔墨，挥毫泼洒着一个伟大民族清晰的脉络。你使每一个炎黄儿女与你一起同呼吸共命运，跳动着同一心率，砰砰的， 更是我心中最想唱的那首歌。 每当我唱起这首歌，浑身就平添了一股不可以战胜的力量，一种为了你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的凌云气魄。 你是诗人饱含泪水眷恋的土地， 你是游子梦里追寻故乡的小河， 你是海水隔断的那一抹乡愁啊，你是万里之遥期待用自己的母语乡音款款真情的诉说， 你是抢险救灾所伸出来的一双双情暖针， 不说 你是抢险救灾所伸出来的一双双情暖真挚的手。 中国呀，我的祖国，我爱你，中国。中国呀，我的祖国， 永远的爱你，中国。 我们唱着这首歌，听着这首歌，时代的高铁在北斗的导航下畅通全球，并以幸福联姻将爱的温暖输送到世界各个角落。五星红旗引领一带一路，中华民族适逢历史机遇，最好的时刻， 厉害了呀，我的祖国！ 你用国之天眼洞穿未来，你驾驭风云运筹帷幄， 你以身作则大国风范，你已然是东方的楷模，更是和平的使者。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全面以人为本，依法治国， 你造福社会，视人民的利益至高无上， 人民视你为精神的依托。中国呀，我深深爱恋的祖国， 这就是我们心中最爱唱的那首歌，我爱你， 我爱你， 我爱你，中国。 借东方文明耀眼的灯塔，你是点亮人类智慧之光引燃的星火。 40年改革开放，共产党领导我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中国不再闭关锁国，千帆竞秀，百业腾飞，一片繁荣昌盛新景象。中国巨龙像初升的太阳， 照耀着神州大地，天翻地覆，大变样。改革开放，蒸蒸日上，我们的生活日新月异，充满阳光。看今天，餐桌上丰富异样，山珍海味，菜美饭香。要吃出营养，吃出美味，吃出健康，这是生活指南，养生秘方。穿戴不再是黑灰一色，男女一样，退休人与年轻人一样，五颜六色，穿戴时尚。走在大街上，个个焕发青春，满面红光。看居住，平房楼房都一样，居住明亮又宽敞，有空调，有暖气，冬天暖和，夏天凉。国内国外旅游，坐飞机奔向祖国的四面八方，室内室外旅游乘高铁，欣赏鸟语花香。空调大巴驰骋飞扬，农家院细品五谷杂粮。说高铁响当当，引领潮流，为祖国耀彩争光。修铁路，架桥梁，穿隧道，过山岗，港珠澳大桥美名扬。平地建高楼，造岛向海洋，歼20战鹰飞上祖国翱翔，双航母巡游为祖国保驾护航。天鲲挖泥船，亚洲巨无霸，天然冰开采，我国逞英强。中国智慧给全世界开药方，那就是一带一路通八方。习主席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科学发展，伟大复兴助辉煌。为实现两个百年中国梦，习主席新时代致富秘方放光芒。40年的改革开放，神州已然走进了世界的正中央。中国梦，强国梦再度腾飞，势不可挡。中国梦，强国梦，唯我中华再谱新篇章。 月亮从来没有这样圆，太阳从来没有这样亮，日子从来没有这样美，笑声从来没有这样爽。富裕的道路人人行，幸福的喜悦挂脸上，乡下的亲人都说嘛，城里的朋友赶时尚。 飘飘，清风荡漾，满怀激情，歌声悠扬。我们生活在新的时代，我们追逐着美好的梦想。强大的祖国在东方崛起，幸福的人民在神采飞扬。让整个世界惊叹吧，华夏的大地洒满了阳光。这就是我们的追逐，这就是我们的梦想。红旗飘飘，绿野芳香， 莺歌燕舞，诗书朗朗。我们生活在龙的国度，我们谱写着崭新的篇章。中国号巨轮在海上航行，炎黄的儿女向未来眺望。让中华先辈们自豪吧，复兴的路上充满了力量，这就是我们的蓝图，这就是我们的希望。 万众同心奔小康，万众同心奔小康， 朗诵国庆放歌，国庆佳节，金风送爽，看长城内外，万顷稻海翻金浪，大江南北蟹肥橘黄鱼满仓，神州大地花开满园果飘香，举目远望，青山苍翠，林海茫茫，碧水苍苍，溪流水长，遥望长空，飞船遨游，航天员的脚印让世人仰望。放眼万里海疆，航母舰队排兵布阵，扬帆远航。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南海诸岛高高飘扬，中华儿女祝贺祖国母亲的新花在心头绽放，各族人民放声歌唱，一曲颂歌献给我们伟大的祖国，献给我们伟大的党。当年伟人曾经预言，我们可上九天揽月，这已成为现实，天空奏起东方红的乐章，我们可下五洋捉鳖，蛟龙入海亦不是梦想。当年贫困落后一穷二白的旧中国已经站起来了，亿万人民紧跟新时代的舵手，正大步走在富起来强起来的大道上，昂首阔步迈入小康。看今天人们的衣食住行，恰似那芝麻开花，天天都在改变着模样。短短的69年，我们创造了无数个第一。百余座大桥在长江天堑安家，闻名遐迩的港珠澳大桥像一串明珠，镶嵌在南海之上。中国自主研制的大国重器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中国有无数个第一，让世界瞩目。中国车、中国路、中国桥里程世界第一，中国港的吞吐量世界第一，中国网的覆盖率世界第一，中国的海水淡化技术世界第一，中国治理沙漠，让沙漠变绿洲的覆盖率世界第一，中国每天上亿件的快递量世界第一，中国的工业机器人的产量销量世界第一，全球创新指数位居中等收入经济体第一，轰动世界的一带一路让中国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中国经济平均增长率达到了7%以上，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蕴藏着巨大的生机，它的每一个决策都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中国的高铁、核电建设纷纷走出国门，中国团队的每一项工程都是奇迹的独创，每一个作品都在世界引起巨大的反响。中国在欧洲、非洲、东南亚修建的条条铁路，把友谊的种子播撒到四面八方。中国 在维系国际大家庭的和谐，向引吭高歌的鸿雁，把历史的责任担当。习主席说，人民群众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实现这个目标，就是人们心中最大的愿望和最崇高的理想。看今天，中国这艘东方巨轮，在新一代好舵手的引领下，正披荆斩棘，开足马力，扬帆远航。我们初心不改，我们砥砺前行，在实现两个一百年的伟大征途上，沿着十九大指引的方向，义无反顾奔向前方。 初心 各位听众，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在歌曲和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的是记忆的唱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的重播节目，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听健康加油站。